元真，你有随身带镜子吗？啊？你有随身带镜子吗？ 没有。 哦，你需不需要随身带一个镜子？ 不需要。 不需要。OK。好，我们现在10点钟，今天就按时开始主日敬啊、主日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思想，今天的教义。这是有的时候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但是有的时候却不多思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求你借着这45分钟的时间，领受这个恩典，让我们越加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你的儿女，这又是什么意思。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今天的第12章是新民信仰告白里面最短的一章，只有一条，是 adoption， 立为后嗣，或者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儿女的名分。大概是主要是出于以弗所书1章第5节，我们是得到儿女名分的人。 OK， 我们可不可以，如果你手中有教材的话，我们就一起读12章，只有一节。上帝在他独生子里面，承受应许，成为永远的救恩的后嗣。 OK， 这个立为后嗣的教义，相较于重生，相较于与基督联合、称义、成圣、得荣耀等等，应该是比较少提到的，却是时常我们会挂在嘴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宣称我们有领受这个恩典。我们有得到儿女的名分，我们本来是无份于上帝、不认识于上帝、也在上帝的约之外的人，原来活在世上是毫无盼望、没有上帝的人，如今成了何等的人啊，成了上帝的儿女。这你注意，在第一句先贤们就强调，这都是基于什么？我们得以被立为上帝的后嗣，我们得以称为上帝的儿女，都是基于耶稣基督。但是怎么样因为是耶稣基督，你看他的言语是什么？他说为了他儿子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而且是在他儿子独生子里面。这就关乎你可以说这个恩典的 mechanism， 这个恩典的机制和这个恩典的目的。 OK， 恩典的机制是什么？在他儿子独生子里面，其实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再重复讲与他的儿子联合。 OK， 就像我们得以称义，我们得以成圣，所有一切的恩典无非都是基于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这个事实。这些恩典若你不与他儿子联合，你就无份于任何的这一切的恩典。 但是若你与他儿子联合，你就领受在他儿子里面一切属灵的福分，重生、称义、儿女的名分、成圣、得荣耀。OK， 目的是什么？为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救恩，讲到救恩的目的，就是上帝为了要拯救人做他的子民，但是忘记那最终的目的是为要他要做我们的上帝，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为要他的儿子得荣耀。我们尤其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会非常强调救赎论、救恩论，但是我们也特别应该认知，我们得救不是为了我们得救而得救，而是为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荣耀的缘故而得救。所以之前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处境下有提到这个概念，清教徒他们会特别强调，像 Goodwin 他们会说，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世上，我们虽然时常这么说，的确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做多人的赎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那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应该看整体圣经的启示，是上帝创造了我们，又救赎了一群人，特作他自己的子民，为要什么？我们是为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OK， 当你开始这么思想的时候，其实你对你所领受的救恩、你人生的目的、你为什么活在世上、为什么会有不可避免的火一样的苦难临到你的身上，就可以开始有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因为你是为了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你是为了他的儿子的缘故得到救赎，因此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无非就是要塑造你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好叫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叫他得荣耀等等。这边有讲到基于与基督联合，也为了这最终的目的，为了他儿子的缘故，所以使凡称义的人有份得以立为后嗣的恩典，或者领受儿女名分的恩典。这又讲到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刚刚也重新提到的，就是这些恩典是一个救恩 right， 但是我们从不同的层面看，我个人会说从不同的层面看，你可以看有称义、有成圣、有儿女的名分、有重生等等等等。但是既然你领受这个恩典，你就是领受完整的恩典。这恩典你可以说好像是那个Perkins 会讲是 Golden Chain， 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的经文，你蒙他预先所拣选，他就预先知道你，他就称你为义，他就叫你得荣耀，他就叫你有儿子的名分等等，都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开的。 OK， 但是有不同的层面，或者属灵的福气，这么说吧，同一个救恩有不同属灵的福气，而立为后嗣就是这福气其中之一。 OK， 所以你看，凡如果你是真正得以称义的，你也必然什么领受得以成为他的后嗣，有儿女名分这个恩典，你也必然有成圣的这个恩典，你也必然最终会得荣耀。 OK， So 我们可以问，那么称圣和得以成为他的后嗣，或者有上帝儿女名分，有什么差别，或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或者你们大家觉得称义和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和在上帝面前得以成为他的儿女有差别吗？你们觉得？不要想得太复杂，就你来说的话，如果我说我称你为义和我称你为我的儿女，这个会有什么差别？ 啊哈，会晚承受产业，有谁可以承受产业？通常儿女会承受父母的产业，父亲的产业 right？ 在法庭上被得以称义的人通常不会没有权利承受那法官的产业。 OK， 还有没有其他？ 称义是条件吗？ 条件怎么说？等一下，称义还是什么？ 称义，你才能 成儿女。哦，你说他是先决条件吗？嗯 ，OK， 你们听懂宜兴讲的，称义是成为儿女的先决条件，你要先称义才成为他的儿女。我路德宗可能会比较倾向这种说法。就是在路德宗的神学里面，因为马丁路德他的确发现这个，不是发现，重新发掘或者重新发掘这个圣经中的真理，就是人在上帝面前白白的得以成为义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这路德宗的神学他一直非常强调称义这个恩典，称义在这个路德宗的救恩论里面也有其先决的地位。 OK， 但是改革宗的神学稍微不太一样，虽然在所有的你说新教的神学里面，改革宗和路德宗这两个大概是最走得最近的弟兄，但是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而且这不一样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改革宗会说，因为如果你要真的说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或先决的恩典你要领受，你会说是哪一个？什么在我们刚刚列出所有的恩典之中，你要先有什么才有什么？你没有那个就没有什么，一切什么都没有。诚意吗？还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是四个字的？哦，没有，五个字。哪是什么？与基督联合 ，right？ 改革中比较会说，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全面的。你很难有的时候会说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譬如说逻辑上面你可以说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就是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女，你必定是被称义的，被上帝称为义的 right？ 可能有这个先决条件。如果你要成圣的话，你肯定是已经被上帝宣称为义人，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的。但是这个你要说先决条件先决条件可以，就是逻辑上面好像有些先后次序，但是你不要把它理解为时间上面，就是你一定要先称义，然后接下来才会领受其他的恩典。我们会说那个，如果你要说先决条件的话，就是基于上帝叫我们与他儿子联合，然后我们就领取一切的恩典。 OK， 好，那在这个理解之下，我们就暂且说这个理解是比较合乎圣经的。称义和领受儿女的名分还是有些差别。我们之前讲到说称义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宣判 declaration， 对不对？它并不是直接关乎你实质的改变，而是借着宣判，然后借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imputation 归算的概念，将另外一个在你之外的义算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称义只关乎你的地位，你在上帝面前是否有这个称义的地位。 OK， 是上帝，所以上帝在称义这个教义之中，这个范畴之下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法官的角色。所以我们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称义的概念是 forensic concept， 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OK， 法律上的地位。但是儿女的名分顾名思义，它也的确是关于地位 right？ 你本来不是他儿女，本来不蒙爱的，现在蒙他所爱，现在称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地位上的转变。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其实也有实质上的改变。你可以从今天的十二章这边看得出来，你的心会不会改变？ 你的心对原来是你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他只是一个不只是审判官，而且是可以毁灭那身体和灵魂的，而如今他成了你的父亲，这个会不会叫你的情操，叫你内在对他的那个对他的情感而有所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通常神学家会说，adoption 有儿女名分的这个教义，不只是关乎你地位上的改变，也真的是关系上面，也关系上面改变，也真的是一个人他在内在有所改变。OK， 我们看一下先贤们怎么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虽然成为上帝儿女这个恩典，或者这个 doctrine 这个教义 adoption 这个教义，是我们时常会挂在口头上的。你称彼此为弟兄姐妹，你的预设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却少在教会里面教导和阐述的。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宗教改革的历史上面，领受儿女的名分，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教义。罗马天主教不会跟我们和罗马天主教在这个教义上面没有什么争论。OK， 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会争论说这内容有什么，在这上面历史上面，教会的历史上面，这个教义是相较来说，尤其是相较于。称义的这个教义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辩的，因此，我们有很多的教义都是因为有其具体历史背景的，因为有争辩，有 polemics， 有学术上面的需要，有训练牧者的需要，所以在某些教义上面会特别的详细的解释，但是领受儿女名分这个教义并不是 OK， 所以这个跟我们比较少在这个教义上面宣讲或者教导有关系，但是应该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你可以看得出来成为上帝儿女这是多么丰盛的一个恩典，可以称耶和华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 OK，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领受了上帝的名字，这边有讲到，归入他的名下。我教材上面有列出一些好像先贤们没有引用的，我特别把它列出来。如果记得没错，是因为先贤们没有引用这些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62:2，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要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或者哥林多后书6:18，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约翰一书3，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以称为上帝的儿女。 OK， 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等等。所以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名，或归入他的名下，我们也领受他儿子的灵。Okay. 或者说 receive the spirit of adoption， 你说儿子名分的灵，这是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中文的翻译是：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个心 pneuma 可以翻译成心，也可以翻译成灵，不是奴仆的灵，乃是什么？儿子的，乃是儿子的心，乃是儿子的灵。所以奴仆是害怕主人、敬畏主人的。儿女也的确应该敬畏他的父亲，但是有多一层的什么？有多一层天然自然父亲和儿女之间的爱，那是主人和奴仆之间没有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与我们上帝的关系是有多层面。我们的确是他的仆人，我们也是他的朋友，我们也是他的执事，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他的殿，他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他儿子的心腹 ，OK， 我们是他儿子的肢体，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最宝贵、最宝贵，对我们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这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那个灵，有儿女名分的灵。或换另外一种方式讲，其实我刚刚讲说，因为领受了他儿子的灵，也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不是吗？基督的灵，我们是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 OK，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心腹，心腹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的孩子们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敬拜，其实你仔细想，也是因为这个恩典，不是吗？因为我们都得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因此我们是彼此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如果称义的那个概念首要是关乎法庭，领受儿女名分或者被立为后嗣，这是首要关乎什么？家庭 ，right family。另外一个是 courtroom， 这个是 family。OK， yeah。我不记得圣经有用法庭来形容教会，但是家、时常这个概念和教会是画上等号。Right， 上帝的家，弟兄姐妹，有一个手，心腹，腹，等等 ，OK。所以，因此我们不是害怕的心，对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应该害怕。但是，我们既然领受了儿女的名分，就对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基本上面的、实质上面的改变，其中就是我们敬畏却不害怕。因此我们呼叫他阿爸父。我们 OK， 我们也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这是儿女的特权。 OK， 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今天我们时间应该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蒙父的怜悯，蒙他的保护，蒙他的供养或供给，还有很重要的，我们也因为是他的儿女，所以就受他的管教，但是永不被撇弃。这边先贤们讲的是什么？我们的父怜悯我们，保护我们，供养我们，管教我们，这个都 OK， 因为我们在世的父亲，对我们在世的父亲也会有这样子期待。但是先贤们特别讲，永远不会什么 不会被他所撇弃。 哦， 我们通常不会对我们的父亲，那我不知道，除非你的父亲真的很烂，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有可能会被我的父亲撇弃。但是先贤们却觉得有这个需要把这句话加进来，为什么？孤儿，我们不是孤儿，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 ，right？ 我们的主对我们说，圣经上帝的话语自己告诉我们，我要做你们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但是为什么先贤们特别加进去这一句话？这个跟我们。不要想得太复杂，不要想太复杂，就是你自己的基督的生命之中，你就想为什么我需要听到这句话，为什么你需要听到这句话，什么时候你需要听到这句话。 当你印地上没有 确据，就是当你觉得上帝撇弃你，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他向你掩面的时候，称义的那个教育，我们不是也有提到这个吗？为了我们的好处，有的时候圣徒们会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但是那称义的恩典永远不会撤去。如果你是真的称义，儿女的名分也是如此，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他管教我们，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好受 ，right？有的时候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之前提过，因为你犯罪，不是因为笼统的，因为人犯了罪都有软弱，都会受苦，而是你犯了某一个罪，上帝为了管教你，直接让你觉得很不好受。我们哥林多前书的查经，下次就会查到有一个人，保罗甚至会说，我把他丢弃给撒旦。 OK，有的时候这个管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你就永不遭他的撇弃。你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相信各位可能都经历过这种低潮，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不是爱我的吗？你怎么会让我经历这样子的事情，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我的身上？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听到上帝永不撇弃我们。 OK， 要将你们的忧愁，你们所经历的一切丢给他，因为他总不撇弃我们。那我们可以接下来说，为什么他总不撇弃我们？为什么天父不会撇弃他的儿女？因为他曾经什么撇弃他自己独生的爱子，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永远不会撇弃我。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十字架，所有的事，所有的都归到十字架，不是你的感觉，不是你的感受，甚至不是你的软弱，不是你的犯罪，而是十字架，上帝的工作。So， 如果我们是他的儿女，是的，上帝会为了我们的好处管教我们。有的时候，我刚刚提到，我刚刚没有讲完，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的知道为什么上帝管教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为什么管教我们，为了要让我们谦卑，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再次的归向他，跪在他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说，我没有办法，但是你可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尤其是我们凡事丰顺，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如此。有的时候上帝会在这个时候让基督徒 跌倒，为了是要他们谦卑，为了是要他们向儿女求父亲。但是有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确定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到你身上。我说不确定的 是，你并不，没有人能够说你是犯了哪一个罪，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听到我的意思吗？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不要太快的说啊，这一定是那个人现在经历了什么样的事，一定是他生命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时候还是有理由，不是吗？我们之前提到，你检视自己，你悔改，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知道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为什么他在塑造你要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要他的儿子得荣耀。而且不论你经历什么的，他不会让你所经历的过于你所能够承担的。 OK， 这个就是你仔细思想我们成为上帝儿女这个恩典的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成圣过程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这个教义，对我们生命应该会有一些非常直接的影响。哇，今天讲话我不用很费力，然后我觉得我的声音很有磁性，这样 我很喜欢听我自己的，没有，没事，对。 OK，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支麦克风，如果大家有问题，是不是还可以这样把麦克风传来传去？我们的影音设备越来越闲。Anyway， 郑姐，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今天我们的时间还蛮充裕的。仁光，你们 OK 吗？哦，对不起，五章第七节，没有十七节。对，我注意到，我忘记跟你们讲。当然，还有另外一节经文，就是那个引用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个印记，或者你就说跟那个儿女的灵或者圣灵，你就可以把它画上等号。我们领受圣灵的人就是有那印记的人，为什么？因为有了儿子的灵，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在地上虽然会经历，你仍然会跌倒，你有软弱，你会经历火一般的试炼，但是你会得到基业，你会得荣耀，或者你会有一天你会凭着眼见见你的主。如今你必须凭着信心，有一天那个就要变成眼见。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有确据？因为你有被盖那个印记，那印记不外乎就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儿子的灵在你里面。武大哥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阿宝，你们那边 OK 吗？okay. OK， 哇，今天提早结束吗？下礼拜我还在祷告，因为今天他们没有来，那个子恒他们有想要给孩子们受洗，所以我本来是 计划下礼拜主日学是讲婴儿洗，但是我还在祷告，我会跟那个Daniel 讨论一下，但是不是婴儿洗就是成圣 ，Right？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成圣这个地方。OK， 好，那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我鼓励大家，今天时间比较丰盛，五到十分钟的时间，请大家自由的开口为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为我们的心祷告。我请乔治，你可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之后 ，OK。